所以同个总统系转咗边个人呢，我的感觉、 嗯、 我的判断我的分析同埋我收的风都系呢，系近似呢，就系佢哋要利用香港作为同中共斗嘅一个棋嚟嘅。但系近呢一年开始呢， 即系Donald Trump政策开始咗啦， 我感觉到系有转变。 嗯 个感觉系在于咩呢，有多人呢其实以前好容易弱嘅，甚至乎李柱铭都系啦、 嗯、 有一次佢同阿太陈太啊， 系边个先？ 佢好似话系连呢个咩助理副国务卿 约嚟美国，约嚟香港， 梗唔系啦， 即系喺美国 揾佢啊，都见唔到啊。 哦，咁样， 即系咩啊 ？Assistant Deputy Secretary 都见唔到啊， 即系都唔想 show 你啦。 连我届时都见到啊，大哥，我都见到啊，我嘅 level 都见到，本来届时系。 在克林顿时代，好似李柱铭，你唔系喺即系 日莫之宾嚟噶， 系啊，唔系见过佢咯，即系好似嗰阵时话喺条巷度见到佢，咪遇见啊嘛。 嗰次有一次咧，直情系影埋相添啦，坐低倾咗成15分钟、30分钟添啦。喂，你连以前见得总统嘅李柱铭，今时今日去美国同陈太嗰种，一个都见唔到。今次阿杰哥佢哋，我听讲都系因为 Heritage Foundation 系有一个 function 系讲香港问题，就顺便去下咁样嘅啫。所以其实呢一个亦都睇到，其实美国对喺背后点样睇香港，同埋咧中国俾嘅压力咧，都系对佢有影响嘅。因为我收到我嘅信息就系咁，我收嘅就系而家佢唔系好睇香港噶啦，亦都唔敢再搞香港噶。 嗯， 所以宁愿咧将啲精力同埋资源都放喺台湾。 嗯。 因为太麻烦啦、嗯，你谂下嗱，我即刻醒起一样嘢，我听到呢个信息嘅时候，上次有一个嘅美国领事喺香港、 嗯、 见黄台阳，见梁天琦，影咗张相出嚟啊嘛，记唔记得啊？我仲话呢张相有啲奇怪、啊，装美国佬弹弓、啊，其实系嗱，如果你系老共，我都话啦，你咪干预香港事务咯。系嘛？你俾人断正、啊， 嗯、 我就觉得嗰张相系似系梁天琦同埋呢个黄台阳当时揾啲记者都去影嘅，系嘛？因为我哋都成日见噶啦。 或者黄台阳即系佢自己 call 啦，吓、啊，即系呢个唔知啦，呢、這个就系、是、咁，即系嗰、那个情况嗱、啊，今次嘅情况就系咁样嘅，咁啊，因为一年一度啦，系咪就检讨呢一个国会又检讨呢一个香港政策法。咁其中咧，咁其實佢即係每年都會俾啲 grade 嘅，即係會都會即係係會俾啲 judgement 啊、verdict 啊咁樣樣嘅。 有啲 comment 啦，係 啦，佢 comment 咧就咁啊，今年咧就好大鑊啦。咁啊，原本咧即係年年咧，佢都會話：，誒、哎，究竟你呢一個高度自治係咪符唔符合即係基本法所承諾你嘅程度咧？係咪？咁舊年咧，嗱，其實都係一個警號嚟㗎啦，因為佢話就係話 appear inconsistent， 看來。就唔符合， 看似 系啦。咁但今年就唔系啦，今年就好确切啦，就系、是、were inconsistent。 were 啊 ，were 啊， 系啦。嗱，你 appear inconsistent 咧，嗱，你起码咧，即系嗱，嗰阵时已经发生咗林明基事件噶啦，已经系。 嗯。 吓、啊，咁但系今年冇，咁但系咧就主要嗰个 highlight 咧，今年就嘅 highlight 咧，咁其实就唔系话你唔好以为系嗰啲咩双学三子啊，嗰啲政治性检控唔系。 嗯。 咁佢就今年咧就讲啦，嗱，你讲嗰啲嘢咧。你話干預別國內政啊，干預你自己呢啲嘢咧，我唔講啦。我淨係講關於我嘅嘢，關於我嘅嘢就係話你拒絕引渡一個我要求你引渡嘅逃犯。咁、那個逃犯咧就其實係澳門人嚟嘅。咁呢個澳門人犯啲咩事咧？咁樣樣原來佢就係 hack 入咗美國一間律師樓，咁然之後咧就套取咗一啲叫機密資料。咁然之後攞呢機密資料咧炒股票，咁啊贏咗成$4,000,000。 咁唔衰， 咁啊發咗達嘅，其實係等於係， 咁唔係好多啫，3,200,000港紙啫，都唔夠。 好啦，咁啊，即係咁呢單嘢其實冇乜政治敏感啦，係咪？其實好簡單嘅啫嘛，其實你咪引導咯，係咪？咁但係就蹉跎咗成10個月，咁呢10個月即係搞到最後尾咧，然之後就將個犯咧就送咗去俾大陸咧看管。咁點解啊？因為原來咧佢係另外牽涉到一個即係大陸嘅刑事法咁樣樣，咁即係其實喺大陸嘅犯法啦咁樣。咁但係點解你搞成10個月啊？而且你係冇任何內容喎、啊。咁其實講真，如果你係真係喺大陸犯法嘅話，我覺得你可以即係好即係好大條道理咁講出嚟啊。唔係，